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我哋断捻咗两集啦。咁咧，话说就因为我哋太忙啦，太忙啊，梗系断啦。咁啊，新年同大家拜个年先，恭喜大家咧呢个兔年有閪屌，有呢一杯屎不窿屌啦。咁啊，希望新一年里边啊，大家都即系财源滚滚啦。咁啊。我都冇咩講啊！ 不過其實我講真，我今年開始見到啲朋友咧，我都唔講恭喜發財。 點解？ 都係講新年快樂。因為我發現咧， 發財好難發財。 唔係，第一咧就係發財難度太高。係。第二咧，發財成本太高。 係。 第三咧就係發財需要嘅努力太多。係。所以其實咧，你終於人哋發財嘅時候咧，人哋冚家都唔得閒，係咪？ 係。 即係不如。安樂穩穩過日子嗰、那個，所以都係新年快樂嚇。 明白，我今年有一樣嘢好得意，話説我同寶寶龍咧去即係入啲年貨啦，同埋同阿發明家個仔咧就去買衫啊。 我買咗啦咩？ 買咗啦，發明家個仔即係啱啱讀大學咁啊。讀大學嘅時候，即係佢都係一個中學嘅時候就好中意讀書啦，咁啊打扮啊比較電車男啲嘅青年人嚟嘅。咁啊，同佢即係買啲衫褲鞋襪啦。咁啊，因為阿發明家都即係都係一個電車男嚟，你見咁啊，仲係著緊蘿蔔牛仔褲嗰啲咁啊。 真係夫婦無犬子啊！ 呢句嘢真係好撚人啊，筍哥。咁啊，同阿發明家個仔去買啊，細侄去買嘢。我發現一樣嘢好得意啊！今年新年，以前過年咧，香港人咧就專去一啲即係話明一年一次都去一啲大嘅時裝店啊，即係貴價時裝店，講緊係嗰啲咩即係連卡佛啊之如此類嗰啲去買下嘢咁樣樣。我話俾你聽，今年去到見到咩咧？全部都係大陸人，邊度最撚多香港人咧 ？H&M、Sarah， 即係啲大型嘅連鎖店咧，你發覺啊？所有的即係平價貨品都是由香港人去即係買翻， 承包啦。 係啊，貴價貨品全部都是內地人買啦。如果今次去即係行商場同阿寶寶龍去買嘢嘅時候，發覺嗰、那個嗰間叫咩Burberry 啊，Gucci 啊，連卡佛啊，Heavy Lego 嗰啲。屌你老味，基本上全部是讲国语，你讲广东话俾人鄙视你啊！第一，第二样嘢我未谂见我讲广东话啲人。 不过近排，所以你话呢个情况咧都好得意。近排有个香港女仔咯，好似喺东莞啊。跟然后咧就我谂佢系啲即系行为艺术家咁样啦，除咗件衫，跟然后咧就话。 唔系佢冇戴薄洛先， 有戴薄洛，咁但系线条都好优美嘅，咁咧佢就话，佢而家买唔起楼，如果边个谂到一条桥咧，可以压抑而家嘅楼价，或者系令到普罗大众咧可以有屋住嘅， 佢喺东莞做啊， 系，佢话俾个波佢瞓八个钟咁样， 系。 咁當然啦，俾個波佢瞓八個鐘又唔好吸引啦，因為東莞嗰啲 啊啱啊，個波大過你啦，我俾三嚿水，屌你老味，即刻解決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都提出咗一個觀點咧，就係而家生活好困難。 喂，仲要係咧，你個條褲 俾條賓州俾人 俾人行八個鐘，我諗俾人踢翻好耐， 行八個鐘好辛苦喎、啊。但系咧，你留意到一樣嘢咧，就係、是連一個香港人啊，即係香港相對於內地應該係一個比較富裕嘅地方，不過今日已經唔再係啦。 係。 咁然後佢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那個人嘅，即係係今次以前咧，你會見到啲內地人都古靈精怪嘅，有啲咩上訪啊，又即係翻大陸嗰度去告御狀 啊， 即係做埋啲嘢好騎呢，今日再騎呢再唔係內地人。好笑嘅就係香港人， 啱、 真係買，即係出去買嘢買到水泄不通，係內地人，真係匿埋喺屋企個唔係好光彩嘅年，如果係香港人，係啊，即係我都呢件事經過呢個新年，我哋都應該為我哋自己香港人有啲感觸，真係。 我自己睇咧，香港嘅零售業喺嗰個兔年裏邊，我都即係。即係感受到，因為兔年我都同阿寶寶龍去買嘢咁、香港人已經進入一個悲哀嘅狀態，即係都唔係慘，係悲哀。話說咁啊，有一日同阿寶寶龍去 IT 買嘢，去大 IT， 咁咧阿寶寶龍就試衫啦。嗰、那個女仔咧好鄙視我哋咁講，喂呢啲冇折嘅喎咁樣，佢真係咁講喎，喂呢啲冇折嘅，咁我已經罰撚住佢啦。咁我話冇折唔緊要，咁都要啱先得㗎。 咁咧啲內地人咧買嘢係點買法嘅咧？就真係同色執幾件啦。第一， 咁似你嘅， 屌你！第二樣嘢真係劈箱喎，真係件過年佢哋真係劈箱喎，即係買嘢買到劈箱走，即係。我自己係好覺得等香港人一樣嘢悲哀咯，即係零售業係反映咗一個社會嗰、那個使錢嘅狀況。發覺一樣嘢就係香港人已經越嚟越窮困，即係無論中低消費品， 你真係冇辦法。你呢個淨係睇本身糧食嗰個價格咧， 係 即係而家講緊啲菜心，有時貴起嚟都十幾蚊斤。 屌我話俾你聽，個人。我哋成日叫开嗰间乡村小厨，唔知乡村小厨有冇人听啦，笋哥，我就叫捻咗一碟叫鸡油豆苗，你知而家豆苗几钱斤噶啦？一碟鸡油豆苗佢收我46蚊，你知唔知俾咗几多条我咧？系俾咗几多条喎？唔系俾咗几多？俾几多斤或者几多两？屌你老味，嗰度数埋唔够30条。 真系话， 我以为嗰啲配菜嚟啊！我屌你老味，攞个盒装嚟，咦？点解有兜芫茜嘅？屌你阿伯阿宝宝龙话：，哇喂，唔系芫茜啊！屌你老母鸡油豆苗你呢啲，佢真系俾20-30条你啊！屌你老母咁就算偷，咁就算偷咗一兜低鸡油豆苗啊！你话攞唔攞命啊？ 即系佢哋大家都要节省，即系降低个。 咁你话俾我听，你唔卖啊鸡油豆苗？屌你，你唔好真系炒俾我食，炒20-30条，我唔知佢点样炒添啊！真系，屌你老母嚟捻晒磅，直头啲俾芫茜你食咁捻样，即系少到系。个地步系咁，即系点讲咧？嗰种系一种嘅直系侮辱啊！ 你原来都系啦，嗰啲都着前一排我食早餐喎。 啊！ 跟住然后我发现，咦？点解嗰款即系叫午餐餐蛋面咁样啦？ 系。 点解餐蛋面个餐肉正方形嘅咧？咁耐都未见过啊！ 正方形。 点解咧？咁你其实食嗰啲咩长林牌猪仔嗰啲罐体长条带啊嘛？点解正方形？因为佢中间。好个狗家嗱，即系其实呢啲真系一啲都唔好笑嘅，只系反映咗佢又唔想加价， 系， 但系佢实在挨唔到个皮费，而家铺租又贵， 系， 即系根本就系、顶唔铺，所以佢哋都要出此下策。即系我迟啲我可能迟啲就会有煎半只鸡蛋嘅，我啲 屌你唔系话， 即系大家喺度研究紧点样煎半只鸡蛋咧，其实。又咁 講，屌你老母半隻雞蛋！ 其實一個朝頭早食兩隻雞蛋，營養真係太豐富嘅。 唉，咁啊食半隻你太難啦，屌！ 我食一隻都 OK 嘅，即係你見到而家好得意噶，你有冇發現而家啲雞蛋咧細隻狀嘅？ 好多細隻鵪鶉蛋咁。 細咗好多，即係你煎蛋係好個 size 好細。 鵪鶉生嘅， 唔知係點嚟嘅喎？ 屌你話鵪鶉生嘅，等於嗰日我同條僆仔講，我哋嗰日有啲學生啊，咁我就話：喂，你平時買衫去邊度買？佢話：喂，阿九護士，我平時買衫啊，哇，東門啲衫好靚，我嚇唔撚係啊！佢話係啊，你有冇想過去買？我心諗20幾歲僆仔，而家買衫即係搞到一個地步係走撚到東門買，反而大陸嗰啲僆仔20幾歲，我見係 IT 嗰啲僆仔咧，而家內地好多噶，揸住張單嚟，佢哋知咩係名牌，咩係唔名牌，因為互聯網個網絡先進 而家， 佢哋專係掃啲名牌貨啊，即係反而香港人悲哀咗一樣嘢，就係想大陸買啲假貨咯。同埋啊，我發覺一樣嘢好撚得意啊！我哋做呢行嗱都叫中產人士啊，啲同事成日同我講：，喂，九護士翻大陸食嘢好撚正嗰啲嘢，又話啲嘢哇，屌你香港食唔撚到！我心諗，大陸啲有錢人落嚟香港食嘢，我哋香港啲窮人翻大陸食嘢，屌你仲話大陸啲嘢正，大陸啲嘢係出盡曬所有手段，唔知落啲咩 chemical 俾你食，食撚到你覺得話好食啫！屌你香港啲嘢唔好食嘅原因就係佢冇落咁多 chemical。 咁你就算用呢個名店去比較咧，佢話。东来顺咯， 啊东来顺， 香港食东来顺系贵到喊啊， 但系好食啊嘛， 系咁你大陆都系有东来顺嘅，不过价钱又即系经济好多啦， 系，但系大陆东来顺冇食嘅， 北京我就去北京食过，深圳我未食过， 东来顺北京我好多年前食过，即系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啊，嗰阵时食东来顺，我话俾大家听就真系一个字咯，屌， 咁大镬噶， 系啊，真系啊，真系一个字，屌，嗰阵时仲用粮票食嘅， 嗯， 香港嘅东来顺。我上次同阿宝宝龙都几年前去食咯，夜晚黑你预1000蚊一个咯， 嗯， 啊，预1000蚊一位咯。 我上次去啱啱零八奥运嘅时候， 哦、啊， 我又去咗大个鬼佬去咗东来顺食。 香港啊？ 大陆。 哦。 北京好食嘅。 啊。 即系其实好传统嗰种散散煲咧，系有炭烧咁，然后就。一盆水咁樣，你自己放啲藥。 你有冇食嗰只五彩湯圓定咩咩咩咩彩湯圓啊？ 冇冇 啊啊！十鳩幾蚊啊？ 跟住然後埋單係300多元咯。 兩個人。 三個。加埋我老細， 咁啊食得過啊！屌， 即係其實，不過零八年同而家物價嘢都冇得比啦，豆豉人丸都貴。 我比佢加一倍好未？加兩倍都係九嚿水啊！香港1000元位啊，大佬。 唔知豆豉涼魚幾時升到30元一罐咧？ 屌，而家都20元啦。 而家19。 係啊， 係啊。 屌你，31一個食真魚啊！屌你。 係咯，但係真魚到時就唔係有咩錢啊嘛。 啊，咁啊係喎，你又啱啊！嗰日我聽一個人講，嗰日我有個老友個老豆瓜柴咁去送殯咯，我話俾大家聽，我咁耐都未試過送西式殯，你想送個西式殯未啊？即係真係有個神俾個金二四六啊，唱下聖詩啊咁樣。咁咧，大家獻花嘅時候咧，原來要圍住個棺材行個圈，屌你老味！哇，獻完花之後走撚咗，兜翻出嚟，個神父掘撚住我，之後佢唔好行。咁我咁大個走未去過參加西式喪禮，即係真係嗰啲唱聖詩啊，即係。傳統天主教形式的喪禮，咁前面有一個師奶我唔撚識嘅，坐旅遊班嘅時候，佢講一樣嘢真係悲哀。梭羅魚我諗老一輩嘅人都食過啦、你知唔知咩叫梭羅魚？ 我説上人解知啦。 啊，梭羅魚我嚟做咩嘅咧？阿媽煲湯啊嘛，因為多骨啊。咁咧嗰個師奶講，而家梭羅我嚟做咩咧？蒸嚟食咯，我唔撚係，我心諗咁撚多骨點食咧？同埋而家梭羅都唔平啊，一斤。即係我諗下，哇！真係陰鳩公，即係而家貴到一個地步，就係連梭羅都可嚟蒸嚟食嘅，即係等於我哋第日用咩咧？狗屎殘麵包，啲狗屎我嚟做咩殘麵包？屌你老味！即係嗰個情況係香港已經冇再一個優勢嘅時候，我覺得睇香港而家個社會係好悲哀嘅一件事，即係一。嗱，悲哀係來自咩？悲哀係來自你同人有呢個比拼噶嘛，係呢個有即係相對嘅， 即係唔怕，即係唔怕窮最怕比啊！ 係啊，你睇下同大陸人、同深圳人比一比，屌你老母，香港人哇，真係嗰種面子係冇咗優勢，不但止啊，仲要係即係俾人笑咯。 係啊， 好慘嘅一樣嘢嚟㗎， 即係同埋個通脹根本就係一個。今年通脹睇嚟，其實以前通脹咧係好嘅，係代表咩咧？係代表住大家揾錢多咗，係，即係你又多啲，咁你使多啲咯。咁然後我話叫價叫多啲。我今年你有冇睇新聞啊？前兩日有條友賣嗰啲即係年宵攤位賣嘅毛公仔，跟住仲去大聲講話，哎，我都係被逼加價。我心諗咁無恥嘅，你都講得出嘅？即係其實最精係咩咧？就係即係個需求大漲，咁然後你咪提高少少個價錢咯。 啱啊！ 但係而家唔係，而家需求冇增加到，但係價錢提高。 係。 咁點解需求冇增加到咧？係因為我哋個第一就係我哋個抗心存，我哋個消費係有一個限制，即係低中低下層嘅消費係有限制啦。你食唔到十罐豆豉鱗魚啦，係咪先？你只可能有時你向啲高級啲嘅餐廳裏面食啲貴啲嘅嘢啫，但係中低消費係冇乜點大改變，需求係穩定嘅。除咗奶粉咁樣突然間飆高，佢扯個價錢，大家好理解係咪先？咁但係糧食咧，嗰個價格提升就真係好嚴重。係。咁我又而家嗰個咁我哋其實都以前咧就啲我爸嗰代個個都話，我追唔到通脹，追唔到通脹，屌大家幾百蚊人工加到幾千蚊嘅， 而家真係追唔到通脹啦，屌！ 即係而家追到通脹，即係講真，而家入香港入息中位數係12000多嘛，即係應該係10000多，起碼都要去40000多。 我話俾你聽啦，加人工啊，我哋咧就每年跳班啊，今次跳班係幾點咧？每日加唔知2蚊定3蚊，屌你老母一個月加幾嚿水，屌你老母！ 點解係咪越高啲班應該越勁咯？ 勁撚咩？加幾蚊？屌你老母！ 點解嘅？ 嗰個計翻 percentage 噶嘛，我哋加人工。 哦，係咩？ 係啊，屌佢老母！ 即係你已經加到頂曬啦。 頂曬啦，同比乞兒差唔撚多，屌加幾蚊？嗰日有一單嘢啊，屌我買罐鮑魚啊，諗住俾外母啦，咁啊。去排隊啦，去預記嗰度，咁啊佢老母快，以前呢啲係香港人做嘅，而家係大陸人做啦。咁我排隊，咁前面嗰個阿婆排隊，好撚多人一齊排。咁嗰個阿婆就話：，喂，我買，我老人家你俾我先啦，小姐。阿婆，人哋大客啊，嗰、那個大客又點啊？我排咗好耐隊啊，嗰、那個大陸人坐喺。企喺預記個 counter 側邊摁摁腳，屌你老味！後屘買到去嘅時候，我先知咩叫大客。買鮑魚，香港人咧就排隊買1-2罐，嗰條毛利買咗5箱。第一嗱買5箱鮑魚啦，第二樣嘢買咗嗰啲叫燕窩同金鈎翅。屌佢老母快走數嗰陣時，屌你我攞張卡出嚟走，我聽個女仔講唔知買啊 八定九萬蚊，八九萬蚊嘢，屌你老尾，人哋梗唔使排隊啦，喎，你買一罐鮑魚，屌你排冧尾添啊，屌，仲要買特價嘢，人哋買車輪包啊，屌你老尾，你話呢個世界啊，以前呢啲香港人做，而家都大陸人落翻香港做啊，睇你有冇面啊，細佬，屌，擺明落你飛啦， 都冇，唔係一個飛機嘅問題嘅，而事實個問真正嘅問題就係我哋跟住嘅生活應該點過啫。你讲紧我哋搵嘅钱系得唔少，因为讲紧我哋都唔算系穷人啦。 我哋唔算。 我开始都感觉到有压力咯。 我有压力啊，而家即系好老实讲啊，而家生活即系我哋中产都有压力嘅时候，即系有啲。 我讲紧加屋企加租加20%啊。 你？ 嗯。 咁 系啦。系啊，但好少喎。原来我发现我好多朋友都系加20%。 系啊，即系加几多钱啊？ 我又加好少啫，我加1000蚊，我3000零蚊租啫嘛。 哇，咁加到4000零蚊都好金噶咯。 系啦， 即系真系好。我嗰日一条僆仔同我讲，即系读紧护士嗰啲大学生。我话喂，你平时同女朋友食饭食咩啊？冇啊，咪同女朋友有时冇钱咪去71每人叮杯杯面食咯。我吓唔捻系话咁嗰日我又同佢讲，我话唉，都新年唔知送咩俾阿宝宝龙好。佢不如咁啊，你自己整啲嘢俾佢啊，整啲嘢仲开心。我话整，屌你宝宝龙整个粗口手势俾你啊，你试下整啲嘢俾佢啊。而家阿宝宝龙我整捻咗嘢，佢整个粗口手势嗱，屌你系，你试下同佢出手食杯面，屌你佢买支大髀爆鸠你樽啊，你咪戆捻鸠啊，搞回事黐捻咗线啊你，我出手食杯面我唔捻系啊，屌你老味而家拍拖出手食杯面都得嘅咩？屌你老味啲女肯制佢肯。我好多都制，我系咪啊？屌你老味！等我试下沟下女，试下同啲女人伸手识杯面啊，会点？ 唔系呢啲就系开头门槛 set 得点样咯，即系其实女肯咁样同佢做得，因为条女就本身都冇钱嘅。 唔系两讲冇啊，佢都话啦。 哦，咁咪好合理咯，成件事。 但系你冇钱点沟女咧？真系，我而家真系沟唔到喎！屌我试过，即系你同啲女 咁咪就系代表条女肯定系一系做怪兽，一系佢冇第二能力搵啲有钱啲男人咯。咁就仲有一个可能性就系普遍嘅男人都冇钱啊嘛。 哦，咁啊，但系你啊，都系你 咁，但系冇理由噶。如果系咁，我哋应该大把女沟先系噶。 系咯，屌你点解你沟唔到咧？屌， 因为我哋冇抛个身出嚟啊。 明白。只要我哋抛个身出嚟沟到噶啦嘛。 咁应该系啊。 喂，屌，我哋沟集六只咁多女人，拜拜。